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梁家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ong Kong Peanut.com， 我系志官。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啊，讲翻喺江湖头啦，咁样即系你头先啊讲佢好 humble， 咁但系其实好多人都唔当佢 humble 噶啦，系嘛？即系你 都系因人肺炎啫，你班友仔。 系，即系你自己 都。但我冇对佢冇乜好感噶呢条友，即系佢走位系灵活嘅呢条友，因为好多人都 comment 过噶啦，即系阿汤家华咧就觉得自己系精英中嘅精英嚟嘅，系即系所谓嘅 top of the cream 啦，我哋叫做。咁呢條友呢就永遠都係覺得自己係最醒嘅人嚟嘅。 嗯。 其實當年呢我聽到下佢係第一個願意呢係就23條 back down 嘅人嚟。佢走去同民主黨啊前線啊嗰啲講數，不如殺咗佢啦，如果佢封咗三下嗰陣時候就話唔會因為我哋嘅言論自由受影響啊，甚至乎報章傳媒嘅報導都唔會受即係牽連啊嗰啲咁樣，有三道噶嘛，防線噶嘛。佢話有呢三道防線，不如殺翻佢，出去殺咗佢啦咁樣。啊，我覺得條友嗱，你都未正式從政啊，03年嘅時候，04年先選立法會啫。 係咯，佢都唔係政客身份， 佢已經係咁樣嘅 mentality 嘅。 係咯，使唔使咁緊張 咧？嗱，精英就係會有呢個問題嘅。就是覺得永遠自己是最醒的嘛， 同埋要即係 make things 帶領群眾的嘛，係咪 make things done 啊嘛，又要係咪做到啲嘢出嚟的嘛，同埋覺得自己是先知嚟的嘛，嗰個先大鑊嘛，咁佢咪咁啊，但係嗰次我聽到啊，唔知何俊仁定劉慧卿當年都仲好激嘅時候啦，即係未走入中聯辦之前，佢都話喂，阿哥，我哋50萬人 at least 啦、走出嚟，你唔可以代表群眾去咁妥協嘅， 啱啊。 喂，你對個群眾運動係有虧欠嘅喎，除非你係經過，即係你有政黨啦，係咪經過一輪嘅即係公開諮詢啊，或者成成？佢當日你一出又唔搞白紙草案，係咪啊？唔搞綠，唔知白紙定綠紙，我都唔記得咗啊，大佬。 白紙 係咪冇搞白紙草案，咁你都冇誠意諮詢㗎啦嚇。當年阿葉劉咪即係喺度講啊嘛，唔通麥當勞？嗰、那個 伙計嚇，嗰啲 counter， 嗰啲的士司機走嚟同我辯論每一條條文究竟係點啊？你信我啦咁噶嘛，大佬，即係為咗執行阿爺嘅命令就係即係死命令嚟噶嘛，要死都要去馬做噶嘛。所以你如果你用翻佢以往嘅經歷咧，我只係金毛頭，你中意講佢叫第二單，喺呢個嘅第一次曾蔭權上任嗰陣時候政改方案，佢都好想推。是 make compromise 的，即是早过民主党所谓的卖香港呢，鸠毛头已经是想住 back down， 根据我理解是力主推的，不过搞不定公民党。那次应该是零几啊 你说是不是 0405那镬 ,0405 都是啦 ,0405 那镬、是不是早过民主党那镬的。民主党嗰镬就一零啊嘛，咁应该零五啦。 零五即系其实嗰阵时阿曾荫权原本揾阿边个啊，即系揾班友，即系去呢一个佢自己官邸嗰度倾噶嘛，系嘛？ 佢就冇反，嗰阵时候有梁耀宗啊、梁耀宗文啊嗰啲，谂住最后尾就 不过梁耀宗迟到嗰条友系嘛？ 跟住阿冯检基啊嗰啲，即系揾嗰几个散人啊，谂住即系搭埋嗰三分二，即系飞埋去嗰只。 系。 其实他是力主的，我收到个 message， 亦都他都公开讲你 check 翻呢啲记录。第三单五区公投。你成个党都压咗落去㗎嘛。唯独是他一条友系力排众议出嚟唱反调嘅。所以你唔好话佢冇功劳啊，喺阿爺嘅角度嚟讲。 但系咁讲喎。 单单佢都有份㗎。佢嗰阵时候就算啊，10年啊， 嗰、那個政改方案咧，即係加五個所謂嘅區議會嘅功能組別啊，即係所謂嘅超級區議會嗰度啊，佢哋本來佢都殺噶，不過佢俾公民黨規限住佢，最後佢焗住要投反對票啫。我唔知佢最後投咗反對定係還是棄權啊，我都唔記得咗啦。但係都唔重要，因為佢已經公開講咗佢立場啊嘛，係咪？話其實佢係可以接受噶嘛 ，adopt 嗰個方案噶嘛，所以佢唔係一鑊噶啦。即係佢所做嘅嘢，恃住因為喺0371嗰個時候做過大律師公會嘅主席，孭住公民黨呢個朵，係賣我哋群眾， 就自把自為啦。呢就唔係，但係 你諗下佢最後尾嘅一刻都做埋啲衰嘢。 係，唉，即係 喂，你無端端你退公民黨就退公民黨啦，即係事後講啦。其實我事前都講過噶啦。喂，你無端端做咩辭埋立法會議員嗰個職位啊，大哥？嗰番好短嘅任期嘅啫，你唔好同我喺度扮咩政治倫理啊、政治道德嗰啲嘢，大哥玩嘢、啊，除非你自己選翻。嗱、 嗯， 我重新攞一次民意嘅授權，我今次唔代表公民黨，又另一件事。你好彩就是我哋全部柯煙楊岳橋啫， 嗯， 咪出咗事噶啦，大佬。 同埋佢即係 跟住，因為咁整咗個本土，即、就、係、是、令到本土派因為個選舉工程要搞個初一暴動出嚟俾你睇，班友。嗱，雖然你話嗰啲嘢同時發生，未必有因果關係，但我覺得呢個世界有啲嘢唔係咁巧合嘅， 嗯， 冇咁 accidental 嘅。咁所以呢條友咧係立到功嘅。 咪但係咁講，嗱，佢仲係喺泛民，仲係喺公民黨嘅時候，都尚且代表唔到泛民啦。佢講呢啲嘢，即係你係咪代表泛民？其實唔係喎，你即係你自己邊個黨身份啊嘛？其實係講你黨講緊乜嘢嘢啊嘛？ 連你嘅徒弟啊， 係咯， 楊岳橋啊，都咁樣回應，就其實係政治嘅話語嚟嘅。喂，阿哥。你唔好话汤家华代表我哋泛民入行政会议啊，屌、 嗯、 我唔系同你维稳啊，大哥，我同你划清界线啊，嗯、你有咩衰嘢嗰时候唔通入我哋数啊，大哥， 嗯、 喂你当咗我哋你系泛民嘅代表啊， 嗯、 喂汤家华就系咁嘅问题啦、 嗯， 但系阿爷就 set 呢条底线俾大家好清楚，即系我上一次咁讲呢条底线，罗志刚汤家华之流嘅人就系、是、我哋可以接受嘅范围，所谓 acceptable level。再激少少嘅已经唔得噶啦， 嗯， 系嘛？阿基都唔得噶啦，冯检基都唔得啊，因为冯检基有时 fit 嚟 fit 去噶嘛，大佬，系嘛？其实佢如果你话讲亲中，第一个啦，即系同阿爷 make compromise 埋身，唔好话佢亲中，唉，人哋再嚟选提哥，即系佢最快 make compromise 噶嘛，林立会佢系入噶，系嘛？即系拆散呢个立法会冇直通车，佢又制噶，阿基。是咪一早讲话要又倾又砌路线㗎嘛，其实咪就即係所谓汤家华所讲嘅第三条路囉。屌真係。但係冯检基都唔得。 都唔得。咪咁但係咁问题就係话佢自己都话泛民嗰条路唔 work 㗎嘛，佢要走第三条路线，自己创一条路线出嚟㗎嘛。 我都唔知佢条咩。 咁如果你要入呢个行政会议，你不如老老实实就我代表第三条线。入去呢一个行政会议嘅。咁屌你咁你做乜撚嘢无端端代表泛民呢，你系咪陷你自己嗰啲党员于不义呢，你自己搞个党出嚟。 喂你有咩 sell 啊哥 啊 喂你系佢将心比己 Anthony。喂哥佢做乜撚嘢 sell 俾阿爺啊大哥 真系唔知啊真 系。喂我咪做咗十几年泛民囉喺公民党里面囉。我就是 sell 呢样嘢唔通 sell 你醒啊。 系除非佢。 我觉得佢好醒喎、啊、大哥。 唔系佢 法律嗰啲我唔敢讲。但系起码你对泛民一啲影响力都冇嘅人，我可以咁话俾你听，佢对所谓温和嘅民主党、公民党系完全冇影响力噶，连主流民主派嘅人，屌都咁嘅咋，我估啊，虽然我冇问过啲人啊，屌行开啦你，抗争又冇搞过，民主运动又后屘先加入。即係剔個23條嘅 advantage， 嗰陣時候做咗即係呢個捍衛香港人權嘅義士或者係律師咁嘅形象，係咁嘅咋？ 係 有乜料到啊，大哥？ 唔係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你 喂，同埋一講第三條道路，喂、 啊， 你上一次立法會咪見曬底咯？ 冇啊，都輸曬啦， 輸到趴街，大哥。 係啊， 又冇民眾支持，泛民呢啲咁樣嘅主流政黨，唔好話講我哋啲激進派嗰啲，全部都屌。汤家华，你点代表到我啊？ 咁不如你直接揾我啦，叫林鄭。 嗯。 咁使乜你揾你揾你湯家驊啫？唔通你叻到每個政策局你都幫手走去說泛民？ 嗯。 叫佢通過你啲法案啊，通過你嗰啲議案啊，你肯定唔可能啦，大哥，你自己都唔識啦，哥佢。 嗯。 咪所以阿爺今次嘅部署咧，你可以睇得到。 嗯。 第一，林鄭月娥已經反映到，其實佢能夠回旋嘅空間係非常非常之有限嘅。 咁你而家你就 不得其正。 我哋讲讲另一位泛民嘅人物啦，系嘛？呢个比较代表到泛民嘅，咁嗰个就系阿罗志光啦，系咪？咁罗志光就入咗去呢一个做呢个劳福局嘅，咁但系即系你系咪可以代表到泛民咧？系嘛？咁当然佢要退党啊，一定退咗党啦，系嘛？咁嗱，以佢同民主党个关系嚟讲个 connection 咧，就起码。相對於阿湯家驊咧，係好好多嘅，呢個定係噶啦，呢個唔使講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喺會唔會喺政策上面係可以左右到林鄭政府咧？佢而家講，喂，你就係講呢個強積金對沖，佢唔肯表態啊，大佬，今時今日都。 喂，同埋喂，老實講，羅志光嘅 history 嚇、啊。你讲社福嘅嘢嘛？ 所谓劳工社会福利嘅嘢， 吓 佢唔系一个真左翼嚟嘅。 系啊，屌！即系佢一个右派思维。 我哋嘅讲法系点样咧？社会学上边咧，系啲极右派嚟嘅。 系啊， 即系经济学嘅主流嗰啲极右派嘅观点嚟嘅。你谂下，当年我同佢辩论最低工资，佢自己主动搞一笔过拨款。啊，唔好话讲全民退保嗰啲嘢。唔好话讲咩强积金对冲啦，唔好话讲即系标准工时啦，唔好话嗰几个咩基本劳工权益嘅立法啦，咩、罢工权啊、集体谈判权嗰啲啊，都唔使谂啦。佢可以做两问啊？ 唔使啊。 即使佢话佢而家改元更张啦，佢变翻好似我哋咁啦，所以有啲公职可以做得出嚟。喂，你觉得香港嘅即系以商界为主导、行政主导嘅政府可以做得到吗？ 嗯。 所以你都唔好對佢咩期望啊！佢即係諗住即係都港大嗰度就嚟退休啦，屌咁樣諗住有機會可以再上一層樓嘅咋？你問我就係、係嘛？即係除非當然呢啲係我作為左翼嘅觀點啦。有啲人可能覺得佢 OK 嘅，覺得佢理性啊，屌 IQ 160啊，好勁啊咁樣。但係我話俾大家聽就係、今日已經完咗，預言咗未來嗰五年，佢係唔會有一啲係真係惠及到社會福利。或者是所謂的勞工的東西出到來的。什麼綜援那些可能更加收緊，因為那些理性嘛，就計個 mean set 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好一點 點。不是他都要蕭規曹隨的，就正如你現在你說強積金對沖，其實現在這個梁振英今天都拍了板啦，是不是？就是他跟張建宗走出來，他夾著張建宗出來的那個象徵意很大，因為其實這個張建宗一定過渡的嘛，是不是？你搞強積金對沖，他說十年內，其實是逐步這樣取消，是不是？相信其實已經是相對於佢之前講嘅標準工時嚟講係交貨嘅喎，算係交貨啦，係嘛？咁但係即係你開始你見到就係話，你有啲五大商會已經喺度媽媽聲啦，話會引致倒閉潮啊！大佬，你倒閉潮，你咪倒閉咯，你咪全部都要賠噶，你倒閉自己即刻要賠添啊！屌你戇鳩嘅真係，其實係係嘛？你咪賠咯，係咪先？ 你揾破產欠薪保障基金 咯，你揾破險咯，即係你咁你間公司都唔 Q 掂先得啦，係嘛？你點樣做五大商會啊？你咁樣搞，喂咁，但係即係你講呢啲嘢嗱，你勞工政策嗰方面嘅嘢，第一就係嗰、那個強積金對沖。咁你而家梁振英都叫佢交货啦。咁第二，你而家讲呢个标准工时喎，我唯一一样嘢可以做到嘅就係标准工时喎，可能就係、是、你标准工时呀，呢个叫做係本身諗住真係限制。 所以你呢个政府呢、你係冇辦法只同嗰五大商会背后啲商家佬呢係角力嘅。因为你返返讲政治咋嘛，咪政治制度嘅问题囉、喂大佬，佢千二人里面呢佢唔投你啊！你翻屋企瞓觉啦，已经。你点改标准工时啊？阿哥，你点样改呢一个嘅强积金对冲啊？如果一人一票选，屌我睬你傻啦！我有民意授权，你唔好同我讲啊！我唔系770票，我唔系689票啊，大哥。 嗯。 我系几廿万成百万票啊，大哥，投我出嚟噶，我话做就做啦。你咪下次冇捻投我咯，系、咪？你认为我错嘅，我判断错嘅，喂，佢哋系做唔到呢啲嘢。 嗯 所以。阿爺在一國兩制呢樣嘢裏面就整色整下水，而家扮和解派翻啲回鄉卡俾我哋啊， 揾呢啲友去做高官啊！屌，话俾你听，你呃我哋唔到嘅，屌大佬。 嗯， 喂，大佬，你嗰啲全部花瓶嚟嘅咋？做个样俾你睇，同埋佢背后系有政治目的嘅。我再重申啊，再俾你听，罗志刚、汤家骅呢啲系你哋反对派嘅底线嚟嘅。呢啲人系我哋可以接受的人，过咗佢已经唔得噶啦，再进步过佢少少都唔掂噶啦。再激进过少少唔得噶，要好似佢哋咁保守。嗱，你做官，你从政就有运行啦。咁你做到佢两个咁，老实讲，你都唔好搞啦，系嘛？咁你不如唔好从政好过啦，做商界好过啦，出去搵钱好过啦。你好似汤家骅咁，屌佢日喺度俾人屌，佢系惹火过罗志刚嘅。但系罗志刚成嘅社会福利界都唔捻妥佢啦。如果唔系，点解嗰阵时候佢选选下社会福利即系界嘅立法会议员，后屘佢唔选啊？ 嗯，因为自知之明。 喂，大佬，你推完一笔过拨款，你唔大镬啊？喂，呢一笔过拨款就系左派嘅思维嚟噶啦，唔系，sorry 啊，呢个系右翼嘅思维嚟噶啦。我 set 咗个上限俾你，你自己执啦，你个 budget， 嗯， 系嘛？简单嚟讲啊，唔好讲得咁复杂啦，啊，咁咪叫一笔过拨款咯，我唔会变噶，咁咪肥上瘦下咯，咪所以啲社工后期咪个个变咗激进社工咯。因为几千蚊、万零蚊一个月入职嘅啫嘛，个个都系，唔系好似以前咁有个薪级表噶嘛，大哥，系咪？嗱呢样嗰样又唔做咩？社区发展嗰啲又唔搞啦 ，cut 晒噶啦，叫咩话？NLCDP 我都唔记得咗啦，嗰、那个系咪？仲要系 community development 嗰啲，因为嗰啲系全部去到个社区里边组织居民，而家抗议政府噶嘛，大佬，咁罗志刚咪赞成咯。 嗯， 嗱呢啲人就入到做即系局长啦。呢啲人好似汤家骅嗰啲咁咧，唔好讲佢啲私德问题先啊，咁佢就做到行政会议。咁你反对派，所以你唔出嚟同佢划清界线，你咪攞只石头子冚自己嘅脚。屌，有好嘅嘢，你又冇着数；佢衰嘅嘢就赖哦，原来佢系泛民嘅。喂，所以今次杨岳桥醒啊，师傅都冇情讲啊，屌，即同你划啊！ 咁係啊，即係呢樣嘢其實佢係守得好緊啦，係咪亦都咁講，即係話即係我聽到佢好似 D100 都問咗佢，喂大佬，即係如果喂以佢同你嘅交情，如果佢再搵返你傾偈，係咪你受唔受啊？咁樣 下都冇所謂嘅。 咁佢都咁講啊，即係公事咪公辦囉，係咪即係咁我覺得阿楊岳橋咁樣都係叫做係加到貨嘅。即係 同埋你唔好呢諗住成個行政會議呢，所以嗰時候肥板冇錯得曬。行政会议不是一个在个立法会里面的建制和少少泛民的政党一个缩影来的。 嗯。 即是如果你用它来做一个 mirror， 即有几多个 percent 的工联会啊、民建联啊，那你就塞回入去一两个代表呢，在个行政会议里面呢，其实某程度上你就不是行政立法是相互这个制衡和独立。 嗯， 行政会议在港英的年代的理解，其实是一班智囊来的嘛。 智囊。 同埋社会里面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所谓的内阁的成员来的嘛。 嗯。 理论上是这样理解的嘛。所以你执一半又不执一半，来有高官问责制了。跟住你又整个行政会议。咁原来呢，行政会议里面呢，就是你摊派緊整个建制派里面不同的政治势力，不过排除泛民以外。不过排除泛民以外，咁你搞咩咧喺度？喂，如果你话行政会议，如果你当系一个内阁，即系话所有由劳福局啊、咩政务司啊嗰啲，三至十三局嗰啲全部捞埋一齐，作为一个成个嘅领导班子，咁又唔同喎。 嗯， 咁你又再为一班友，咁唔知做乜嘅嗰班，唔知有咩功能啊，大佬？跟住咧就係完全摊派出嚟嘅，啊民建联有一个，咁啊换个张国坤咯咁样，系嘛？即系王国健咯咁样。喂，王国健嗰啲咁嘅水平，你走去做行政会议，你如果喺港英嘅年代，真系俾人笑碌碌地啦嘛？ 我咁个唔重要噶啦，即系你讲呢啲嘢咧，其实即系最大嘅架床叠屋咧，呢、這个都唔算系。其实最大嘅架床叠屋就系其实系嗰个西环嘅第二支管治队伍啊嘛。 呢个系最严重。 系啦，呢个系最严重啊嘛。咁所以其实讲真，你而家你话行政会议又好，高官问责制度好，即系嗰啲叫做系摆喺台面嘅治港班子咧，嗰啲真系全部喺度摆嘅啫。 喂，我话俾你听，我最近收到个信息啊，应该都系坚坚地嘅。邱腾华头先我讲过咧，话本来系做政务司司长噶嘛， 其實呢王光亞的港澳版呢即係都已經 approve 咗㗎喇。 嗯。 中央都唔係對佢太大意見。 嗯。 係中聯辦反對。 喔、 哦。所以佢冇得做。所以冇得做。所以嗰陣時候有啲人都咁同我講㗎，我覺得佢呢個 logic 係完全有道理嘅。你想攞返回鄉卡啦得。屌我話我唔好行嘅啫。佢話如果有一個部門反對你都攞唔返。即係話國安又好公安又好中聯辦又好港澳辦又好。是但一個反對都唔得，所以邱騰華做唔到呢個政務司司長，同埋你揾即係張建宗老實講嗰條咁嘅路油條，大佬 hea 下 hea 下咁樣，大佬係嘛？即係悶死你嗰種嘅啫嘛，喺立法會唯一嘅功能就悶到你包第一個啦，屌嘅大佬你拖我咁耐咁樣。所以如果你話而家所謂嘅管治嘅第二班子就係涉及到，喂究竟你係咪實踐緊一國兩制㗎哥？ 咁就係咯。 你以前我記得第一個回歸之後嗰好似係姜恩柱係嘛？ 嗯， 做呢個中聯辦嘅時候唔係好有型㗎嘛？ 嗯， 嗱你話港英嘅年代同即係英國佬鬥爭緊嘅時候，周南又好，即係張晉生又好，日日都喺度即係做呢個發言人喺度同即係老共喺度唔係同港英喺度鬥屌。是吗咁唔出奇啦咁你回归咗囉。你又话港人治港囉你又话一国两制囉你又唔好识管香港嗰啲嘢。喂但而家你背后就有个太上皇党委书记咁度夹住。而家係每一个层面都搞喎。每一个层面都搞你睇下嗰个最近我唔记得叫咩名咩教联会副主席输咗多返廿几三个。 蔡若莲。 喂嗰个肯定系中联办摆入去㗎啦。要摆入去。所以佢啲咪即刻签名反对囉。系咪喂你几危险啊大哥你找一个教联会作咗额头啊俾你听我是左仔的人摆入去我的教育制度里面几危险。 其实他 喂你真的完全无视香港人的感觉的噃。 是他不理的呢。 喂大佬而家在拗紧嗰啲咩 ?TSA 啊、BCA 啊是不是改名 唔系唔系， 而家拗紧啲国民教育嗰啲好深啦。如果你真系为咗香港长久治安，你想渗下渗下，你就唔好作住个额头话俾人听我系左仔噶。 唔系呢个就系佢系完全当你冇到咧。点解咧？就佢就系已经判定咗，其实你所谓香港嘅反对势力啊，即系民间，即系嗰个公民社会啊，其实完全系冇即系反抗嘅力量啊，系嘛？所以其实佢而家咧，佢做嗰啲嘢咧系越嚟越露骨，越嚟越咧就肆无忌。但即係譬如好簡單你講 呢個都係策略嚟嘅、 啊、 我最近諗 新常態嘛 佢呢一個嘅策略係在於呢肆無忌憚零左勿右擺硬所有嘅路線寸步不讓呢我覺得係近呢兩年嚟特別係雨傘運動之後佢採取嘅策略對香港人採取嘅策略、因為點解呢喺佢嘅總結裏面、中共嘅總結裏面離不開幾樣嘢一回歸主權但係人心未回歸、二過去的日子裏面經常你班友仔都是不生手的、是來動我的反我的有二十三條啊有國民教育啊那些還是那些最敏感的問題、即是在他的底線裏面的問題我都讓給你發覺都 不對路、所以他現在的處理方法就是什麼呢分析到的不是我們同意的全部擺硬的、跟香港人說你吹啊 是 這樣的講到明白嘛我們剛才說的張德江講到明啊， 係啊， 喂，我係全盤管治嘅，吹啊咁樣，咁你香港人有咩反應咧？嗱，經歷過雨傘運動啦，支持過曾俊華啦，好多人，其實都真係休養生息噶啦，都係攰噶啦，咁唯有放屁嘅咋，有佢嘅咋，冇感覺噶啦，温水煮蛙就係佢，係嘛？咁啊，移民咯，咁啊咩出路咯，一日不理世事咯，係嘛？做翻以前嘅 economic animal 咯。喂咁最容易㗎喎佢选择就係、因为点解你越关心得多越怒气喎大哥。 其实你 觉得呢个世界荒谬喎。 都阿土伯呢个呢你话做呢个 economic animal 呢即係做经济动物呢都唔係完全可以做到㗎呢个就即係你随住下即係你时间嘅推移呢你係咪所有人都可以做呢个经济动物呢 唔得。你噏我个头先嗰个 loophole 讲咗出嚟。喂以前七八年十年代我哋喺经济发展嘅成长阶段嘅时候当未有咁多既得利益嘅时候当仲系港英管治仲要考虑自己嘅政权嘅稳定社会稳定嘅时候我哋都仲有多少少机会我唔敢话好多起码即系只要真系好似呢个右派嘅 logic 咁讲就系、你努力你肯读下书 即使唔係讀得好多，但我都有仍有好多機會，即係遍地黃金咁。 嗯， 我但係而家肯定唔係啦。 佢有個所謂 level playing field， 係 啦， 係嘛？ 即係所謂 level playing field， 即係其實嗰個叫做係公平嘅，即係 競 爭 環 境係嘛？咁 相對 係啦， 喺港英嘅年代裏面，我哋仲見到呢啲所謂獅子山下故事，雖然都係呃人嘅啦。 嗯。 系嘛？即系攞你兩個李嘉誠出嚟講，屌你把托咩？屌你不如攞琪琪攞中六合彩個女出嚟講啊，大哥，係咪？即係基本上係幾百萬分之一嘅 probability 先至揾到嗰條友，但係都唔會係咁唔滿意啊嘛。 咪而家咧係有個叫做係世代不平等嘅問題，即係所謂世代不平等咧，其實即係最簡單嘅道理就係你以前。成功嘅方程式，即係你以前阿土伯你嗰代嘅成功方程式，去到今時今日現 未必套用得到 嘅。唔係未必啦，係完全套用唔到啊！所以點解你話 嘥鳩氣 嘅？所以你話點解你話今時今日嚇、啊，即係你最近呢、這個居屋啊搞豬啊嗰、那個即係姓賴嗰個阿姐咧，嗰、那個大媽咧 點啊？ 話即係哇好開心啊！咁啊即係嗰個首期又幫個女供埋啦，佢個女十八歲啊！佢个女十八岁， 借佢嚟买楼悭翻啲 stamp duty 啫。 可以咁讲，可以咁讲，系嘛？即系 借机会嚟炒楼啫。 跟住然之后话，唉、哎，即系你睇佢供唔供到啦，供唔起我都会帮手噶，咁样样。 咁啊，即系你买。 系啦，即系讲真啦，呢啲嘢咧，即系 喂，其实老实讲，税局咧， 啊， 不过又冇去玩咁尽嘅。税局话到明，即系真系跟身份证嘅。 吓、 啊，我哋有嗰阵时候个讲法嘛 ，legal 又有个讲法，即系tax 又有讲法 ，account 都有讲法，咩、啊、叫 substance over form 啊？ 即系你唔好攞嗰个形式嚟呃鸠我啊！吓、 啊 啊，即系瞒我税啊！即系呃我呢、這个即系印花税啊！大佬，屌、啊、喂！呢、這个女人讲到明，其实根本系佢俾钱， 其实佢买 借个名 系嘛？呢个 post 借个人头系嘛？同、啊、假结婚都冇分别，屌、啊！ 咁买呢个叫 family post 啦，呢个叫做唔系咁，即系点解都要佢买咧？其实就根本上就系，如果你要靠即系新一代嘅人。你嘅自力更生係完全唔 work 嘅，你起碼即係你話仲係新移民佔係香港大多數湧現嘅年代，哇！你仲係抵女政策港英時代嘅時候，喂，其實講真，有邊個唔係公屋啊？係咪？但係你抽到公屋，喂，已經等於其實係叫做 中六合彩㗎啦， 係咯，係咪？ 中個馬標㗎啦，我老豆年代講就叫 係好難。咁所以其實你以前嗰代人啊，你即係其實喂，你去到今時今日，哇！你變咗公屋富户啦，因為其實佢可以累積到財富，佢有經濟上面嘅自由，係嘛？佢可以揾自己啱做嗰樣嘢嚟做，但係問題而家代唔得啊嘛，係嘛？點樣做經濟動物啊？我而家唔係經濟經唔經濟動物啊，我純粹係貨生存嘅啫。而家好多人係 咪？所以你話我哋過去嗰兩節所講嘅所謂治港班子又好，高官問責制又好，涉及政治層面嘅荒謬， 嗯， 我哋苦十皆是，我哋成個經濟環境嘅不平等嘅荒謬，亦都係隨處可見， 嗯， 喂，咁你呢個社會啲人仲同你講愛國， 係啊， 你咪戇鳩噶，即係雖然你問我，愛國係我嚟對抗共產黨嘅一個 tool。呢、這個手段喺度噏話自己，因為我費事俾你入我啊，大哥，唔通話我唔愛咩？大哥，係咪即係愛群體咁得唔得啊？個國可以咁理解噶嘛？喂，但係個問題係，喂咁嘅經濟環境，咁樣嘅經濟政治環境，咁荒謬嘅嘢，喂已經唔係即係係最叻嘅人，或者係最公平嗰個制度，係嚟幫我哋即係暢順嘅管治，維持社會嗰個穩定，令到大家。是睇到自己嘅明天嘅话， 唔系土伯，你唔好讲小市民爱国啦，小市民根本上冇资格爱唔爱国。你首先爱国，你首先爱国，你要有能力、富有，系嘛？即系嗰啲，即系叫做系社会精英嗰啲人，爱国先 matter。你嗰啲人， 仲有你讲到个重点 啊！ 我哋有 empowerment 过咩？ 啊！ 我哋有赋权咩？我爱咩国啊？你同我讲爱国，话时话，屌我选呀嗰啲领导人。 嗱，呢一个 关个春事， 呢一个张德江就讲啊嘛，系嘛，即系香港管治班子一定由爱国者组成噶嘛。喂，点解爱？喂，点解嗰啲精英全部唔入国啊？点解全部唔入呢个林郑班子啊？咪就系因为佢哋唔爱国啊嘛，系嘛？如果爱国嘅话，就唔会同你讲钱啦，系嘛？阿董建华啲钱唔够啊，系嘛？喂，即系好似要喂，即系你而家好搞笑噶，你话七一你话嗰啲撑政府啊，嗰啲政助啊。喂，原来都要抌到1000蚊一个入一个位啊！你睇下我哋有幅图嘅，就系 我哋留翻下一次先讲添。 啊，即系你而家讲都得嘅。喂，大家嗱，呢、這、一个咧就系、是、今日喺网传嘅，就话嗱，而家咧就大量招聘呢啲游行，即系喂静坐游行，静坐定游行啊，大佬啊，即系总之支持祖国啦，系嘛？喂，静坐就游唔到行嘅，两样嘢，喂，即系矛盾嘅话，哥系嘛？男女不限，膳食系柠檬汽水吓，乜、啊、都有。喂，人工1200蚊、啊，系嘛？喂，仲唔？佢话唔可以瞓觉，但系可以玩手机。收工又即系收工就出粮，系嘛？即系然之后咧就俾个电话你去揾阿乜哥啦，系嘛？佢除咗呢个好似之外咧，仲有一个唔知叫可 Sir 之类嘅，其实系喂咁即系喂大佬啊！即系你爱国都要收钱噶，喂！如果我真系爱嘅话，我点会收钱啊？我点会讲钱噶？ 喂，所以咧。 是吗 阿爺呢今次呢在这个七一里面、 啊、 我最近收到的讯息就是呢他都挺紧张的。 是吗紧张因为习近平来的嘛。 因为习近平来的三日由星期四到星期六呢第一他一定会遇到抗议你都不用想的了。是吗以中共你这样对香港人在过去那二十年里面今次不能跟你算账呢即就表达不满即所谓算账不是打柒你、啊、即都挺难。即是讲通的这个是其一。所以你说整个差佬说不准放假嘛那天全香港所有的军装警员都是要 on duty 的嘛。你想想这个政权几虚怯这个政权几虚怯第二一国两制你又埋不想到单除了头几年好少少之外是吗是卖不到单的、 嗯、 卖不到给香港人的。不过你说今次多人定少人我觉得不重要。即是你看到六世今年香港人都很累。即是用这种的、表达意见的方式例如抗争六四七一那些游行呢其实开始群众是觉得有少疲累。所以老共好彩好彩在这里的。 嗯、 你想想上次六世我都计过。顶晒笼系两三万嘅，屌支联会又真系够胆啊！吹多三四倍，大哥。 吓、啊、你督爆佢，大佬。 即系我凭我判断，我唔会呃自己嘅人嚟嘅、啊。你即系你有三万就三万，你有三四万就三四万。嗯、你好简单啫嘛，个足球场。 系、啊、咁你 坐满你咪最多3000。 咁你睇嗰 同埋嗰日好疏噶，你2500×6就差唔多啊。 系 咪啊？咁咪两万零三万囉。 咪咁嗰个捐款数字嗰度係有可以做到个 projection 嘅其实就。 你学文思潮啊啊唔系学文思潮或者是众志啊都由40几万跌到去10几万啦、 啊。咪啊跌咗成倍啊其实係。 点止成倍啊起码两三倍啦、啊、大概。 40万去到17万好似係。 係咪啊喂所以我就觉得老共今次呢可能会觉得 OK 嘅。 嗯。 即係起码习近平走咗之后香港人嘅所谓即係七一游行可能都係几万有。 咪但你撥火㗎嘛你係咁撥火㗎嘛。 咁但係问题呢啲咁样嘅戇居嘢好心唔好做啦。 係呀屌你1000蚊喎即係大佬真係。 佢俾人笑大佬唔知係坚定留。 嗯。 我有怀疑过㗎即係我哋都有少怀疑嘅即係究竟係咪我哋有啲有帮佢。 唔係1000蚊係1200蚊喎大佬真係黐线。 咪嗰条有食水心啫屌食1000嗰条有就大佬係咪 唔係嗰个判嗰、那个 可能係每个2000㗎屌佢咪 cap 咗一半啊。 嘩屌。 所以你话你去支持祖国回归唉讲到咁肉麻当有趣嘅嘢你要俾钱嘅。 係 返去瞓觉啦。 係啊。 你要俾钱啲人先肯去撑你、 啊、 支持回归。 爱就唔使俾钱㗎啦係咪爱仲点会讲 好简单嘅道理㗎咋嘛。你都估到点解会出啲咁嘅 ad 㗎啦。虽不中亦不愿意虽然可能有部分係玩交嘅都即係玩埋佢都唔顶、 嗯。 但总有呢啲咁样嘅 message 传出嚟嘅。 一定有。 点解呢、Anthony? 50有屌、 嗯、 你俾我搵啦屌。啊俾钱你飲茶灌水咁样。咁你咪喺嗰度拆返少少出嚟咪逐个请人跳。 唔係我相信会搵到好多黑社会喎係咪因为黑社会呢其实你嗱有啲劈友嗰啲呢企后面嗰啲呢其实都有收钱嘅係咪咁但係嗰啲唔即係唔揸刀嗰啲呢係收平啲收顺啲好似几嚿水係咪好似係呀。 企下嗰啲即係撞下膽嗰啲呢，即係後面喺度即係做人。 咦樣樣嗰啲 呀， 咁樣嗰啲呀， 佢哋都收起舊呀。喂大佬，喂你而家唔使咁樣屌喎，可以玩手機有1200蚊喎大佬。喂嗱嗰日呢治安就一定好嘅，其實應該就即係因為其實你好拉社會啦，我諗喂屌你即係老喂大佬叫你劈友你都唔會去㗎啦大佬。 所以呢一節最後總結一句老共你都係自欺欺人。喺內地喺中國大陸你就玩維穩費，喂嗰啲社會矛盾同香港一模一樣嘅啫。嗰啲政治矛盾、經濟矛盾、社會矛盾喺香港係所謂嘅主權移交或者回歸以嚟嗰20年係累積噶嘛。你唔解決嗰啲深層次嘅矛盾啊，用翻胡錦濤個 term 啊，香港人係永遠都會反對你嘅。你都唔撚使諗講愛國。行开啦，屌肉麻当有趣，滑滑达达，大佬讲埋啲嘢，系咪啊？你而家都唔讲爱唔爱你老婆啦，我哋仲讲爱国，滑滑达佬唔好吐噶，大佬，系咪啊？你嗰啲嘢全部 carry out 唔到，你立完个基本法，你解释咗五镬，你应承咗我哋嘅普选，又话07、08，又12，又剩，屌我哋嗰啲政纲。都配合你啊，越推越迟啊！屌，你仲话我哋反中乱港，我真系屌柒你啊！真系。 好，休息一阵。哇，35分钟爆。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